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95集，战后的宁静。黑坨坨一闪而过这个想法，还没给自己找到答案的时候，展昭已经一脚直踹他面门，同时双手一分。黑坨坨的双手像是受到了某种无来由的力量的牵引，不自觉的就往两边分，失去了进攻的机会，暗器也没用上。而展昭则是已经一脚踩住他面门，将他踩得双膝一软，跪倒在地。而在黑坨坨准备反击的时候，展昭另一只脚一踩他另一边的肩膀。黑坨坨一抬头，看到的却是展昭在空中又转了个身，这个转身清晰地在他眼前完成。就在他一眨眼的那一瞬间，展昭借着旋转的力道一脚踢中了他的侧脸。黑坨坨几乎听到了自己下巴被踢脱臼的声音，不受控制的就横向往外飞去。只是他飞到空中，却见展昭又出现在了他下方，也是旋转在他眼前，飞起一脚，脚后跟猛地砸中他脑后。黑坨坨闷哼一声，随即砰一声重重砸在了地上，而且还是脸先着地，地面砸出了一个坑来。出于本能，他双手握拳一拍地面，想要减轻自己落地时候的力量。然而他忘记了自己手里还拿着暗器，那几枚铁锥全部插在了地里，并且卡在了地面和他的手指间。黑坨坨大吼了一声，双手往外一抽，刚刚抬起头，却见眼前展昭又一个转身，回身一脚直踹他下巴。黑坨坨在空中飞出了一个完整的圆形弧度，刚刚被踹脱臼的下巴又被踹回去了，他被踢起老高，在空中打着滚儿就飞了出去。轰一声巨响，跟天尊他们一起在城楼上观战的城门官和黄城军都是一呲牙。就见东城门上出现了一个人形凹槽，黑坨坨就这么被嵌在了里边。展昭还维持着飞踢的姿势，收回腿，抬手轻轻一拍衣摆上的尘土。 别装死，接着下来打。 黑坨坨抬起头，下巴上都是血，双眼圆睁怒视展昭。他本来就擅长近身格斗，觉得展昭擅长用剑，应该不擅长这种拳脚功夫，可谁知。城楼上，吴一霍摸了摸下巴。 刚才那个转身是九娘的功夫，飞踢是九头常用的，那个暗间借力的起势是莫爷的功夫，在空中的那个速闪又是獠牙王的功夫。 不止，最后那一脚是小兰的乾坤踹，跟着黑头陀去的那个绕身的轻功是藏生花的符魂之术，还有那个分开他手卸掉内力的是我惯用的招，拍一百的那个动作倒是很像你。 他竟然把我们的功夫都连起来了。 看来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呀。 嗯， 昭很小的时候跟我说过，他要创一套天下无敌的格斗术，不用任何武器，就是用体术，一定是世上最强的功夫。 还有这种事？ 嗯，他说魔宫里的爷爷奶奶每人学一招，这一套格斗术就会有300招，每一招都是精妙无比，整套绝对是天下无敌呀。 他几岁的时候说的？ 十几年前了，那时候他还跟小梁子差不多大，我当他闹着玩呢。 哼，那是钻研了十几年了呀，看来每天并不是光顾着想吃的。 开封城城门外，四个方位内力翻涌，展昭、白玉堂、赵普、林业火四人以压倒性的优势将那四大高手制服。跟赵普对战的金头陀一身怪力，但是被赵普的斩马刀拍得都快扁了，最后趴倒在地，再爬不起来了。跟林业火对战的红头陀全身的暗器，无奈林业火那带点禅意的内劲根本就是刀枪不入，最后红头陀自食其果，被自己的暗器所伤，中毒倒地。 白头陀愚蠢地选择了跟白玉堂拼内力，结果白玉堂纯正的寒冰内力将他整个冻成了冰棍，连胡子都冻住了。而言语冒犯了魔宫众老的黑头陀被展昭用拳脚痛揍了一顿，黄成军将他五花大绑的时候都寻思这胖子是谁呢，肿得好厉害。于是乎左头派被一网打尽，黄成军和衙役们将左头派一众人全部押入天牢，大战之后的开封回归了平静。展昭等人收了兵刃，走在开封宁静的大街上，虽然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但是这个案子还并没有了结。左头派最狡猾的幕后主使，那个传说中殷兰慈和陆雪儿都没有抓住的眼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露面。找无疑或麻烦的林淼也没有露面，之后的一切都需要通过病书生来引出。短暂的结束反而会让人有一种莫名的焦躁和疲惫的感觉，大概最累的并非是身体的疲乏，而是一种思想上的负担，最煎熬的莫过于担心真正关心的人以及等待某件事情的发生。不过起码今夜看来是结束了。众人回到开封府之后，包大人一一道了声辛苦，就命众人赶紧去休息。展昭和白玉堂回了喵喵楼，公孙抱着已经熟睡的小四子和赵普一起回屋。林彦火打着哈欠直奔自己的房间补眠，邹良跟在他身旁拍拍摇着尾巴迎接他们的大狼狗的脑袋。天尊、阴侯和无杀大师都带着满足的笑意去休息了。忙碌了一晚的衙役和皇城军们也歇下了，就连被抓住的那些阶下囚也都放弃了抵抗，开始考虑自己曾经做过的恶以及即将面临的惩罚。夜进入了最安静的时刻。就在众人都入睡的时候，开封府内某座小院内的一扇房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那扇门里吴一霍走了出来。病书生消瘦的身形在这清冷的夜晚显得有些单薄，他手里拿着一件灰色的斗篷，离开了开封府，走到漆黑的南天街上。病书生将斗篷披在了身上，拉高斗篷的帽子戴上，走入开封的夜色，走向天街尽头的黑暗。直到吴一霍的背影没入了夜色之中，开封府里又走出来了一个人，右将军走出了大门，站在天街上看着远处。本来龙桥广应该睡了，不过他想到明天一早吴一霍还要吃药，以前药材都是红九娘整理好的，但是九娘明早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于是右将军跑去厨房看了一眼，将明早要用的药材整理好，跑回了自己的院子，却发现吴一霍房间里没有气息。他站在门口想了想，就跑出了开封府的大门，于是看到了那个渐渐远去的背影。广爷抬头看了看中天的那一轮明月，转身追着那个背影跑过去了。一下子又恢复了安静的开封府内，殷侯翻了个身。 哎，你不好奇吗？ 不好奇。 天尊叹了口气，也翻了个身。 你猜他去干嘛？ 少废话，睡觉。 天尊搂着枕头躺着，看着窗外的夜空。龙桥广远远地跟着吴一霍，始终保持着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从背影看，吴一霍似乎是在逛街，不紧不慢地在开封的大街上走着，偶尔停下脚步，看着某一座建筑，随后又继续走。他就这么一直走，走到北城门的门口。城门开着，北城是通往码头的。这会儿虽然是凌晨，但是有不少送货的商贾已经开始进城出城了。买卖人穿着御寒的冬衣，推着大车小车，为生计起早贪黑地奔波着。吴一霍出了城，没有惊动任何的守卫，走上官道继续往前走。 龙桥广接着跟，他开始疑惑他师父要去哪儿呢？这条路很长很长，再往前两边就只有农田和山了。最终吴一霍走到了一座小山坡前，停下脚步，抬头看了看山坡上的一座小庙。这座小庙无名，不过庙里还是有人的，供奉的是观音，附近村里的老人会来这里拜神，路人若是要求助也可以到山上敲庙门。吴一霍仰着脸看了那座小庙一会儿，就走上了小山坡。龙桥广微微皱眉，歪过头： 师傅上山干嘛呢？ 病书生走上了那座小山，没有去敲庙门，而是绕过那座小庙走向后山。龙桥广则是上了小庙那一座小塔的塔顶，就见吴一霍走到了小庙后山的山坡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放眼远眺。此时龙桥广也站在塔顶远眺，山坡下是大片大片的良田，还有鱼塘。右将军常在漠北，登高远眺这种事情也没少做，不过看到的大多是大漠孤烟，茫茫塞北。他虽然吊儿郎当，可毕竟身居高位，什么楼他都上去过，高楼之下最多见的也是繁华城市，可是像这样月光下的农田与鱼塘还真是头一回见。富足平静，这远景似乎比繁华夜市更让人深切体会到没有战事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龙桥广转眼看吴一霍，病书生坐在山边的一块石头上，就这么默默地看着。这时传来嘎吱一声，一扇庙门被打开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